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的。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上个礼拜赢咗曼城，下个礼拜就赢埋车路士，咁当然最紧要今个礼拜要赢诺域治。Make a stream， 我系狮子。 Go to Lovage， exactly the same， 我系皮蛋。Make a stream。 88年开始睇利物浦，等攞冠军真系喺电视机、喺收音机、喺电脑面前等足24年。Make a stream， 我系陈子俊。 作为深圳利迷的我，除了支持 SAS 之外，我更加支持谢拉特，因为他的长情、他的专一，女性观众的我非常喜欢，他是值得拿到一个冠军再回报的。 Make us dreams， 利物浦这么多位球员，大家都要加油，射多点，射多点。 好啦，返返嚟第二節啦，咁繼續有我哋四个喺度嘅。咁頭先其实讲緊曼城嗰场波啦，咁如果睇返成場波呢，我都話啦，頭嗰35分鐘我打得非常之好啦，尤其是係當史基泰爾個頭槌入咗之後呢，跟住再加上米盧列嘅神救，史達靈護空門，咁我諗冇人會諗呢場波贏得咁驚險啦，甚至乎會諗會輸啦咁樣。咁最終金賓尼嗰一下就俾大家聯賽冠軍嘅希望啦，即係其實都唔關高天奴事。當然高天奴射10次都唔會中一次嘅。 同埋第三集終於開得成得 多。都係多謝金賓利同埋高天奴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場波有個好特別嘅地方，賽後其實包括係網上討論區又好，或者 Facebook 又好，甚至乎係香港嘅傳媒、英國嘅傳媒，其實都覺得今場波另一個話題性就係大家將個焦點開始再擺返喺謝拉特身上啦，即係經過呢一場波之後，咁原因就係、是、謝拉特今場波其實就冇入波啦，咁但係有一個助攻就即係開個角球出嚟俾史基泰爾入咗啦咁樣。咁呢場波謝拉特其實咪打得真係非常之 sharp 呢，咁其實又真係唔係嘅，如果你比起佢前嗰幾場。咁但係點解今場波謝拉特會成為焦點呢？咁當然即係呢、這個其實要投一投數 now 先得。即係呢嗰、那個咁熱血嘅畫面呢，即係完咗場之後，我解釋係咩事先啊？完咗場之後呢，咁大家即係事後睇返，原來謝拉特喊喎，咁但係我哋呢啲合法途徑睇波嘅球迷呢就睇唔到喎，咁嗰啲唔合法睇波嗰啲呢就睇到，因為冇 cut 到啦，就謝拉特就喊啦，咁然後就圍住成班球員啦，咁講咗幾句說話啦，咁就大概嘅意思就話即係下一場就咩 ,we go Norwich, 跟住然後就 exactly the same 啦。 係 exactly the same, 跟住然後就 we go again。 we go again, 係啦，大家都記得一人一句啦。 太經典啦呢段 對。係啦，即係其實嗰一個畫面呢，我諗會聽呢個節目嘅利迷或者球迷呢一定有睇過啦。咁我就 仲重複睇咗好多次。 好多次。睇完就好熱血，即係其實好似同拍戲一樣，即係你諗係一個等咗即係好忠心嘅隊長，喺隊波踢得唔好仍然冇走。咁甚至乎上季就認命話，我呢世都攞唔到啦。因為點解佢上季會認命，就係因為加力查退休。咁有記者問佢，阿力查話呢，佢踢青年軍嘅時候諗住佢退休嘅時候應該可以個屋企個櫃呢就會有英超嘅獎牌嘅，咁點知道退休都係冇嘅咁樣。咁就問謝拉特點睇，但謝拉特就話冇，其實我預咗冇㗎啦，咁所以今年如果你問我冇，其實亦都係好正常。咁點知而家機會嚟啦。咁本身喺未踢曼城呢場波之前，雖則我哋排榜首啫，但其實講真仲有兩場硬仗，一場對曼城，一場對車路士。咁問係咪真係好大機會呢？其實我哋睇咗咁多年利物浦呢都要粒粒水都驚㗎嘛。咁但 真係你一場真係榜首大戰啦。你四月份利物浦仲有機會踢榜首大戰，都唔知係幾耐之前嘅事。咁而咁戲劇性、咁 dramatic 贏咗之後咧，咁謝拉特就成為咗焦點，就話啊大家覺得應該謝拉特要贏翻次英超嘅。 呢段片段我諗都感動到好多中立嘅球迷咧，都會想利物浦贏翻次。 包括 Lulu 啦。 Lulu 系，Lulu 冇话要利物浦赢，佢话唔好，佢话佢唔着利物浦嗰衫啫，系啦，系啦，咁样咯，咁啊，但系我调翻转有样嘢担心就系、是，嗱而家个势好利好啦，即系万一嗱好伤噶，即系如果万一我哋赢唔到，得翻四场咁样赢唔到咧，即系唔嗱先唔好理系咪俾人耻笑先，其实对对波嚟讲影响都好大，我系头先阿达都即系 off mic 都有讲就系话。喂死啦！如果今年唔到，其實係咪謝拉特就冇機會㗎啦？咁其實我可以好肯定咁答你，係、今年如果冇咧，謝拉特就一定係一世都攞唔到㗎啦。即係呢個我自己睇法啦，唔知其他三位點睇啦。 因為你下年車路士會繼續增強佢嘅實力，係 會更強， 仲要打多條戰線咧。你見到而家呢班波其實係應該未必應付得到嘅係。 嗯， 今年記得季中嗰陣時咧，就算淨係打英超咧。都要擺啲53號啊、38號嗰啲啊，38位。 38號而家係主力嚟㗎啦，已經。你諗下，你季初諗38號， 不過都係一樣嘢，即係點會諗到下一個青年軍，即係去到今年季初嘅時間，去到英去揾到啲英甲球都得一隊想要佢嘅啫。 嗯， 竟然係變成咗一個正選嘅，即係如果你俾咗第二隊。其實都冇乜可能有個位俾佢咁樣彈上嚟嘅啫。 係啊，咁可惜我諗翻，如果舒爾飛嗰陣時肯留隊唔肯走，我諗都會幫到隊波有啲撞嘅。可惜佢就話冇正選，我就要離開㗎啦。咁去到打唔到，離開咗先咯。 係，但係冇問題嘅，我覺得。我而家唯一擔心係係咯，如果今屆攞唔到咧，即係我哋球迷要笠水啦。即係我都能繼續撐隊波啊！我哋都碰咗咁多年，但係調翻轉講，對對波真係會好傷咯。即係子俊，你覺唔覺得如果今年攞唔到？ 今年攞唔到就真係我諗問啲啦。即係嚟緊，如果你話喺即係兩三年之內要再攞，就問少少咯。不過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對羅渣士都幾有信心。即係我覺得冇話，即係今季雖然話如果攞唔到，但下一年我都依然會 expect 對波喺二三位嗰度咯。咁 which 對於如果你諗翻起過往嗰十幾年發生嘅事情咧，其實已經係一件好嘅事啦。我唯有咁樣同自己講咯。 係， 係咯。 阿蛋咧，阿蛋你都係有呢個concern嘅喎。 我係首先我覺得咁接近啦，學你話齋，即係有嗰個希望喺度咧，希望越大，即係好驚會失望咯，同埋真係一分都不能少咯。咁不過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之後嗰幾場啦，之前對曼城嗰啲啦，即係都係主場居多，即係有利因素咯。咁但係而家係睇下，即係當然劉奕志都要教啦，咁但係車路士嗰場就緊張啲咯。 係啊，車路士就我好擔心，因為我記得我。節目第一集我已經講啦，其實我唔擔心曼城嗰場嘅，係 咩？ 格食格，因為開放式打法，鬥攻，你入五球唔緊要，我入夠你六球，即係啱利物浦食嘅呢啲波係。但係摩連奴呢啲 style 咧，好古惑嘅，即係而家對佢嚟講亦都好有利，就係佢基本上覺得大家個焦點唔喺對車路士身上啦。咁其實變相佢係有一個有利嘅位置嘅。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個形勢。佢嘅賽程係比我哋更加好打㗎喎，亦都調返轉講，如果講格食格，車路士對利物浦其實 都係格食格㗎，係 啊， 同埋即係呢樣嘢係佢哋又係有主動權咧，可以咁講，即係佢贏曬得㗎嘛，佢唔使諗其他嘢，係 啊， 所以都同埋摩連奴咧喺啲即係 one off 一場過嗰啲咧，佢係有啲計仔嘅，即係因為佢都係古惑啊，冇辦法，只會係，即係佢真係我諗佢比所有。其他喺球壇入面嘅領隊都係多計仔同埋古惑招去應付呢啲咁樣。 其實我覺得賓尼迪斯先治到佢喎，你一場過。 其實應該一場過就得賓尼迪斯係砌得贏，咁但係即係 set 所以佢咁嬲賓尼迪斯成日都係。 係啊。所以賓尼迪斯到而家都仲串啊摩連奴話。 其實大家 歐洲賽嘅失敗者， 大家係互串㗎，即係。係 啊。 咁多年冇對住都係互串㗎。 係啊，我諗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大家心目中嘅一條刺嚟嘅， 係， 即係一個就恨我永遠，不如迪斯就恨永，我點解我永遠都冇你咁多 resources？ 一個就永遠 你講到重點啊，不如迪斯真係咁。 點解我永遠都少錢過你嘅？一個就點解我多你咁多錢，我都仲係唔夠，即係我即使我用曬所有嘅哪吒招，我都總係爭少少。點解摩連奴走到今時今日都仲係講緊類似加西亞嗰個波啫？因為佢唔服啫嘛，但係佢嗰啲唔服係選擇性嘅啫嘛，跟住佢成日都唔會諗話，如果個波真係冇過八屆啦。 球證判唔入啦，其實已經係打少個嘅，車路士已經係， 嗯， 即係佢一路都選擇性地失明，睇唔到呢樣嘢 嘅。 佢唔會提㗎，佢只係所有提嘅嘢都係同隊自己有利嘅啫嘛。所以即係不過嚟緊就即係所以呢場波，即係嗱講真，功力上我覺得羅渣士就一定唔夠摩連奴嚟㗎啦。 嗯， 就係睇下嗰度戲啦。 尤其是臨場調動，其實羅渣士都真係好一般嘅。我記得上場對曼城下半場開段咧，其實俾曼城係撳到完全對波都係慌失失噶嘛。我唔知佢喺場邊有冇落過啲什麼 order 啦。但係如果一個有經驗嘅領隊咧，咁都點都應該會令對波要醒一醒噶嘛，係。 我又 呢樣嘢啦，係。 嗱，我又覺得唔係喎，我覺得反而其實我對於羅渣士嘅臨場調動，我覺得而家去俾一個判斷又唔係好 fair。 嗯， 你睇下我哋而家後備可以換啲咩人啫？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麻麻地。 但我覺得因為事實上咧，去到史道力治傷出咗之後，焗住要換人啦。佢，嗯，當時係換咗阿祖亞倫入去， 嗯， 都真係揾到嗰個形勢好少少， 嗯， 即係冇開始個俾人任砌任攻嗰段咁多嘅。咁， 嗯嗯， 如果我諗佢或者其實謝拉特喺場度嗌唔到隊波啦，成， 嗯， 隊波好似嗰段時間係叫咩啊？失咗魂啊！ 失咗魂 係啦，崩潰咗咁樣啦。其實嗰段時間唔輸四五球咧。真係好好彩嘅，係 我都話因為打多96個咯，真係㗎，嗰套戲咧係有喺度嘅。咁但係我而家比較concern嘅就係，如果依家咁接近，全部人都將個焦點擺喺度，咁其實對我哋隊波嚟講，我哋個暗湧都幾大嘅。所以我頭先都話咯，立文今集本來話我哋要諗一諗有冇啲乜嘢法寶，每人掉個法寶出嚟，就是，假設攞唔到冠軍，大家點樣甩水？咁我覺得其實最好最理想咧，就係 唔上 Facebook。 唔係唔上 Facebook 啊，其實要批評一下嘅。我覺得咧，有啲球迷等咗咁多年咧，而家出嚟表達咧，係好係好理所當然嘅事。咁， 嗯， 但係譬如我哋琴日喺 Melwood， 即係喺我哋嘅訓練場， 嗯， 即係我哋球隊練波嘅訓練場。咁有一扎嘅球迷就舉咗 banner 掛咗入場裏面，就寫住 Make us dream 啊 ，We go again 咁樣。咁，嗯，你兩睇啦，你一睇可以話係有利士氣。咁啊，調翻轉咧，始終我哋隊波咧冇乜爭冠經驗咧，咁， 嗯， 其實就呢一樣嘢咧 都其實真係靠謝拉特頂住嘅啫。 係啊，真係關公咯，阿學肥聲話齋關公原嚟咯，佢就好似個關公咁樣擺喺後場，你擺下佢得㗎啦，佢鎮住個後鎮住後邊，鎮住成隊波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嗰個俾到球員或者球隊嘅壓力會好大咯，尤其是就你知咧，贏開咧我哋會上頭㗎嘛。 嗯， 即係我哋唔會覺得唔識輸㗎嘛，咁而家的而且確事實上利物浦真係唔識輸嘅，即係連贏咗十場。咁， 嗯， 但係譬如下場嚟緊，聽晚7:00對諾域治咁樣，咁睇落去數據上面好有利㗎。 嗯， 諾域治基本上即係蘇亞雷斯嘅朋友嚟啦， 私家 friend 啦， 係啦，私家 friend 啦，即係三次帽子戲法啊嘛。蘇亞雷斯對住諾域治好似入咗十一球， 係啊，十一球， 即係有指象喺度，我都唔使做資料搜集啦， 十一球 係啊， 咁啊。好誇張㗎嘛，咁樣咁，但係又調翻轉，依家個互級形勢又係好微妙嘅， 嗯， 即係諾域治排喺第 二，都冇乜微妙啦，因為佢最後尾四場係阿仙奴、利物浦、 車路士、曼城、 車路士同曼城咯，係，所以基本上 都係高， 大家可以係啦，大家都明白係 朋友啦。 佢想唔對車路士啊？ 佢要啊， 咁唔緊要，幫幫手咪得咯，好似今晚新特蘭咁樣咯。 我上個禮拜睇佢對富咸咧，其實佢就未斷氣嘅，仲係想去爭勝嘅，都有啲波啊中下眉啊，或者係入門射失啦。但係嗰場都最後都輸咗，三分攞唔到。嗱，臨尾你講話對利物浦、車路士、曼城、曼聯啊嘛，啊呢隊唔講住啦。 阿仙奴， 哇， 逼科啊！ 其實攞到一分都當贏㗎啦，佢都可以預備啲波三趟英冠章喎，下年。 係啊，基本上我而家基本上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我先講劉域治，睇佢啲賽程咁樣， 真係好可惜。 佢危險過新特蘭啊，其實新特蘭都大家因為認定咗佢瓜嘛。 系啊， 咁但系新特兰有个优势就系 佢好得意，其实佢系输好多嘅，但系佢每一场输波咧，佢都唔输形势输得好犀利嘅。 啊， 其实都真系争啲啲啊，输咗又冇三分，争啲输咗又冇三分咁样。 咁呢个要睇下佢今晚听唔听话咯。今晚对车路士， 周中嗰阵时我见到输咗1-0啊，瞓觉。 我都系啊， 波尼嚟做嘢啦，机会嚟啦，波尼嚟。 竟然 系啊，咁啊，阿七个半你脚推咪得噶啦。我俾你嚇親啦！咁冇咯，我呢場波我相對上，我覺得諾域治呢場波正路嚟講就食硬嘅，咁但係就始終 負路應該唔得。 唔係，但係因為咁啊，利物浦今年嘅作客咧，就始終不是這麼強勢。 嗯， 講真咧，我哋嘅優勢係嚟自於 上主場啦，亦都係下半季開始贏咗幾場作客嘅啫。咁而且雖則話洛域治嚟緊嗰四場係對強隊，好大機會會降班。咁但係 at the end 搶攻 㗎啦，唔係就係咯 ，at the end 我冇包袱啊，學子俊話齋，個個都睇死我㗎啦，咪同你鬥攻咯。 佢而家都想攻嘅，即係你見到佢而家換咗個領隊之後，即係都係個感覺唔同。以前曉頓就即係想守㗎啦，但佢而家根本都冇嘢好做啊， 冇嘢驚㗎啦， 佢和都冇用㗎啦。咁我可能可以開正我哋個飯啦。 如果係就好咯， 係咯。 如果佢失大巴就。又有啲麻煩， 應該唔會嘅。講真，我都覺得未必會嘅， 係嘛？ 因為佢冇得揀其實。 嗯， 佢和冇意思啊。 嗱，咁不如咁啊，我哋頭先都有講過下啦。其實關於謝拉特，我都想補充下嘅。我諗在座兩位啦，兩位即係今集第一次嚟我哋呢個節目啦。對謝拉特嘅感覺都覺得應該要還翻個冠軍俾佢啦，係咪？咁但係。我自己有個分析嘅，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啊？我頭先有咪前已經講咧，我驚講咗出嚟會俾人屌鳩我嘅。就我覺得咧，嗱，坦白講，呢幾場波咧，利物浦咧係有少少助力嘅。其實有好多五波嘅判決咧，球證係不其然地，或者可能我先入為主，我覺得咧 favor 咗我哋嘅。尤其譬如史基泰爾嗰個手球。臨完場前有個手球，咁其實已經冇兩分。 其實慢鏡就好明顯嘅，但係其實如果嗰下就睇得唔係好清楚，球證個卡頓堡嘅嗰個位都唔係好靚。 但係又調翻轉，你留意一下，其實呢幾場波咧，好多五波咧，其實都係幾有利我哋。我唔知係咪我先 有少少嘅，其實我諗都唔止呢幾場嘅，即係我自己個人最深印象就係對史篤城嗰個十二碼，因為嗰個波就真係都幾明顯唔係嚟嘅。咁即係當然之後對曼聯嗰啲更加啦嚇，即係有兩球真係即係史篤治跳過去嗰球咁樣。咁我諗有陣時即係球證嗰啲都係人嚟嘅，即係佢都會睇報紙嘅，即係佢都會即係佢都會受影響 嘅， 同埋即係有陣時人嘅我諗嗰啲即係下意識啊、潛意識嗰啲係。你解釋唔到，即使佢係諗住好公正，即係譬如話之前有陣時我哋好多時都話啊，即係四四二四咁樣嘅，有幾多成分係特登偏幫嘅咧？我唔敢講啊嚇，但係有陣時真係可能受咗一啲影響，如果啲影響唔係一啲你可以見到嘅影響嚟嘅，你就即係嗰下嗰幾下真係可能覺得或者佢主場啲球迷除咗巴閉咁啊。人士真係唔覺意受到一啲， 上 個潛意識受到影響。 可以咁樣講個球員出場嘅史雲斯嗰場波， 係嗰下真係好搞笑，真係佢兩場又得。但我想講咧，今年我話謝拉特點解有機會咁大機會攞咧？其實我又唔想用個做字，即係唔係話做俾佢，而係咧因為佢係英格蘭國家隊隊長。如果你去到臨尾兩週咁樣冇咗個聯賽冠軍咧，佢就會唔開心。咁佢唔開心咧，你聽我講埋先。佢唔開心咧，咁咧就即係幫唔到英格蘭國家隊咧爭取好成績。嗱，我真係有諗過呢樣嘢嘅。點解咧？學你話齋，嗱的而且確球證係人。咁但係 at the end， 謝拉特俾人捧到咁樣，你一嘢搭翻落嚟，跟住兩個禮拜之後就同你講：喂，我哋去巴西集訓操練啊咁樣。咁我覺得咧就。有啲咪拿過嘅，咁當然啦，我哋都要有實力，即係先至贏到波啦。但我只不過就話，其實你喺一個人嘅士氣或者一個人嘅鬥志，其實好睇外在因素嘅，除非佢真係個生命力好強嘅啫。如果唔係，其實講真，如果側邊個個都話你唔得嘅，其實你自己都會， 驚、啊， 都會驚啦，都會冇抹啦。但係而家真係做到個勢係個個都話係你㗎啦，值得俾你㗎。跟住由外國 Twitter 嗰啲或者論壇。就整嗰啲圖就係話，凡係做過英格蘭國家隊隊長嘅，都會攞過英超冠軍嘅，即係正隊長，唔係講代隊長嗰啲啊咁樣。咁啊，即係唔知啊。如果我呢個理論係成立，咁當然最好啦。係啊，但係我唔敢講得太明顯咯，費事啲人會話。 諗埋粒水個法寶出嚟。 粒水嘅法寶啊！粒水法寶都係繼續講啦，嗱，其實就係咁嘅，我哋咧就唔係要爭聯賽冠軍㗎，咁咧我哋其實都係爭頭四啫，咁目標都達到啦，咁我哋而家嘅目標咧就係爭取呢個入球過100球，同埋得失球維持翻起碼加多4球啦。咁啊，多12分，其实将成个嘢调翻转，唔系你冇得粒水，喂，讲真，真心讲， 因为你叫我俾个粒水方， 唔系啊，我抌，我要 冇系咪？ 冇啊，你点粒啫？你点粒啫？ 真系而家系冇噶啦，真系，去到呢个地步啦。 同埋去到而家全世界都覺得利物浦係有機㗎啦。即係咁行嗰勢係， 其實有兩個禮拜前咧，大家啲利迷都未必去到咁有機，覺得。我記得嗰陣時有人燙金章上嗰件波衫。 係啊，白痴嗰條友。 係又冇咁講 人。唔係啊，嗰個金章係曼聯個金章啊嘛，曼聯上屆攞英超個金章，因為每個金章有年份噶嘛，佢印咗曼聯嗰落去，咁你話係咪抵打呢啲？ 佢就話嘻嘻啊，大家我咪好心急咧，咁即係可能想博 like 呃 like 咁樣啦。大家係鬧到佢要 delete 張相㗎啦，係囉。咁 你朋友啊？ 唔係喺 Facebook 度 Facebook 囉，係啊。佢幾大都話唔係幾大， 其實自己嚟 嘅。 因為呢件事係驚會外傳咗出去㗎嘛，係嗰張相都俾人 cap 到，我諗都同嗰個曼聯英超再輸一場係同一個地位 㗎，係啊。 所以嗰陣時我諗大家嗰個信心都未去到咁大嘅。 嗯，但係你嚟到呢個 moment， 你好難再粒水囉。即係而家唔係人哋話，唔係我哋自己話自己攞冠軍，即係唔係我哋，即係唔係萬迷話自己會上前四嘛。而家係個客觀事實，係真係馬會而家開 1.45 倍喎。 哇，咁熱啊！而家去到 熱到 1.45 倍喎，即係車路士 3.8 倍。 咁車路士博得過？ 其實車路士博得過㗎，博得過㗎，一場過博得過㗎。咁但係你冇辦法㗎。如果去到最後唔得嘅，咁我覺得其實謝仔係要。即其實完㗎喇佢個職業生涯，真心講。咁點解我會覺得出年冇機攞呢，就因為你要知道你去到呢個位你冇咗個冠軍，你蝕咗嗰道氣係大得好緊要。即佢俾個希望你，如果希望係 大到咁添。 大到咁你伸隻手就攞到㗎喇。但係就係你個核心伸唔直隻手。 伸唔到。 伸唔到。即你嗰個會好 hurt 啦，呢個第一。第二就謝仔其實緊即真心講，佢近呢兩三季唔踢得好啊，差好遠啊，已經身體質素又好。係 ,over 喎。 34歲喎，其實。 算係咁啦。 係啊， 咁但係咁所以咪亦都因為算係咁囉，下年你仲要打歐聯呢，呢個榜定你出去打歐聯打兩年。 34歲話犀利喎。 嗯。 佢靚仔嗰種係。 咁佢因為本身細個嘅時候已經皺紋多啫。 佢個樣子就冇乜嘢點變過。 我啱啱想講我都唔似18歲啦。 啊，又系喎， 唔系似啊？点 会唔似啊？ 点会唔似啫？真系 睇一次啊！ 谢仔有讲嘅，佢话佢而家觉得自己似21岁嘛， 系 即系翻翻去21岁嘅时候。 哦，照扣翻， 照扣翻，佢话翻翻21岁嘅时候，佢觉得好多嘢都好似以前咁做真正嘅决心咁样。咁啊，我自己个人啦吓，即系都呼吁下啲听众仔，低调啲。曼联 即系唔好搞个节目出嚟讲呢啲嘢， 唔系搞个节目出嚟，我哋嘅目标就系每一场希望利物浦攞三分。我有讲过噶，我哋个节目咧唔系话要利物浦攞冠军嘅，系希望每个礼拜做完之后利物浦都有三分攞。 咁呢个令人好大误会喎， 系啊， 冇人知道呢个节目唔系为咗攞冠军。 咁如果攞到再算啦，我都话而家甩一甩水先啊嘛，大佬。但系去到最终就系，我觉得我哋。低調少少咯，即係嗰啲咩金章啊，然後講話下過埋車路士就攞啊，嗰啲咧你俾人攞翻出嚟咧，即係好傷對波， 好傷害。我諗我幾個月唔上 Facebook 噶啦。 係啊，其實我而家都好大壓力噶啦，已經去到，即係我未經歷過你咪好有機會爭聯賽冠軍。如果 我想問一個好低智商嘅問題，問下志俊先。若然嗱，即係內置 OK 咗啦，贏咗啦，咁如果譬如車路士嗰場。Touch 如果是和的話，那那個是爭啲乜嘢呢，那個分數之後。我冇計過條數，淨係知道贏曬就係會贏。但係如果嗰場係和係咁、 如果今晚車路士和新特蘭呢，其實佢贏咗利物浦都係過唔到利物浦頭。 唔係，但係而家個 assume that 就係車路士嗰三場贏曬對利物浦嗰場和，咁會點樣？ 哦，大家太悲觀嘅，可能今晚車路士已經失分呢。 係啊， 係咯，咁就佢應該爭四分啊嘛。如果利物浦聽晚，如果個形勢就係車路士今晚輸波，或者和波。利物浦聽晚贏波 六分咯，爭 其實就已經下個禮拜 差五分，差五分。 車路士就算贏到利物浦都唔係嗰件事㗎啦，都係過唔到頭，就反而會益咗曼城。 係啦，益咗曼城，但好彩曼城又輸 咗， 和咗嗰日， 等於輸㗎啦，係嘛？ 都唔係啊，都有分別㗎。 和咗 佢輸會好啲， 佢輸就對利物浦仲有利嘅，其實 因為而家係爭三分啊嘛，係咪啊？ 係 打少一場爭六分，如果曼城嘅話， 打少一場爭六分，即係爭十分爭三分咯，即係。咁如果和咗嘅話，咪計如果曼城又贏曬，咪計得失球咯。咁得失球，曼城而家 hit 住我哋幾球噶嘛？除非我哋今晚對諾域治， 我覺得曼城會再失分嘅。 曼城會啊 ，at least 會 ，at least 會失俾我哋隔離街啦。 班星已經個心去咗睇世界盃嘅啦，嗰班人 跌咗落去。 真係喎，你唔覺得曼城嗰班星個心已經去睇世界盃嘅咩？係啊， 其實世界盃連係好常見啊！你睇即係美斯啊， 始終我覺得曼城班球星係貨揾食啫嘛，踢曼城係，唔係廢話對波廢對波噶嘛， 冇感情噶嘛， 係咯，冇感情， 因為你冇 base 啊嘛，你冇 要 你冇 同啲遊王去嗰啲咩地方中東啊， 阿布達比阿布達比 咁啊，開下 P 啊，係咪先嗰啲派對啊？ 唔係，我都會回應阿蛋嘅。如果嗰場波和咧，我哋都應該係冠軍嚟嘅，即係好大機會。 低調啊，先至講。 係啦。 自從咁曼城嗰場之後，佢就係變咗咁咯。 係啊，完全變曬，因為 變咗啊！ 個節目見到佢上下半場都唔同咗。 我驚㗎，大佬，你明唔明白？你嗰個壓力係好大。 下半場通我哋都係玩沉重嘅，而家係。 唔係嗱，你和咗咪咩咯？都仲係 head 住車路士兩分咯。咁但係我又覺得冇啦，贏曬佢啦。 哦，要諗啊，係啊。 因為點解咧？ 係啊。 我五月十一號去硬飛路睇捧杯啊，諗住。如果佢到嗰一周先至決定係咪冠軍咧，我驚我本身搭飛機已經喺俄羅斯上空暈低咗啦。即係嗰個壓力會好大㗎。即係我而家喺香港個心都跳到咁快。哇！我過到去利物浦。我真係我想象唔到，雖則紐卡素最尾嗰場已經收咗 lift 啫，即係佢而家已經收咗 lift 啫，但係即係去到最後其實我會緊張㗎嘛，大佬。咁啊和唔係壞事，但係你一定係要望住贏曬咯。你如果你唔望贏曬嘅話，其實 冇諗守，不過利物浦又唔會諗守和啲嘢嘅， 都冇得守 啦，係啊， 你點守啊？ 死守都知道得一個後果嘅。 有啲球迷就話想起最尾硬飛路嗰日先宣布捧杯好似好啲，咁當然啦，其實我就覺得咁諗就自私咗少少嘅，咁捧杯梗係早少少，越早越好啦，係咪先？ 同埋個杯點都係最後嗰日先頒㗎，睇而家個 係啦，咁你如果早啲捧杯，咁紐卡素啲球員可以拍掌歡迎你出嚟都幾好睇啊！ 係， 冇臨尾嗰日先嚟爭呢啲咁嘅嘢啦。 係啊，咁啊。不如咁啊，嗱，仲有少時間提我話講一講啫。新特蘭今晚對車路士啦，即係因為你知而家我哋爭冠軍咧，就一定係要睇埋對手打 咩。睇埋啦， 睇埋嘅，你唔可以淨係睇自己啊嘛。 過聽晚添啊，真係今晚。 係 啊。 係啊， 幫手啊， 真係幫幫手。 唔係車路士似乎係佢哋最後失分機會啊，呢個係。 呢個係啊， 即係唔好計利物浦嗰場啊，即係另外嗰兩場真係都唔好諗啊，真係。 同埋因為如果佢失咗分咧，摩連奴都會計數噶嘛，佢去歐聯可能都會出全力打噶嘛， 因為夾住啊嘛，利物浦嗰場。 嗯。 係啦，唔好俾啲希望佢。 但係新特蘭作客。拍史丹福橋，我又覺得， 上個禮拜我都覺得作客曼城都係收工嘅。 咁但係曼城嗰陣去諗踢世界盃嘛，但係車路士嗰陣仲未諗去踢世界盃，要諗埋歐聯同聯賽嘛。我覺得你爭好遠㗎，你兩分咧，兩分真係好少好少。 尤其是而家， 尤其仲要你要對而家 lift 住你兩分嗰隊。咁你係車路士嘅球員，我覺得其實新特蘭呢場咧，坦白講啊，我唔係真係笠水嘅。新蘭呢場會輸㗎，點都係輸。你睇馬會開個盤都知，1.1几車路士。 咁個曼城都係。 曼城都話佢放假去踢世界盃咯。今晚好難咯。 粒水態度真係好不滿啊！我想講。 咁點啊？你覺得點啊？ 你個人太粒啦，係。 你要明白咧，我等咗咁多年咧，我覺得低調啲咧。 將你嘅壓力變成動力啦，好冇？ 係咯。 OK 嗱，即係我覺得咁嘅。 唔似呢個人。 今晚咧，新特蘭咧係贏硬嘅。OK， 因為車路士基本上咧，而家個心態已經係去踢歐聯。 咁有人夾一嚿買新特蘭嘅咯。 我即夾。 OK， 我新特蘭好似咗成11倍啊。 唔係嘛？ 買得過。 嗯。 買唔買得過啊？子俊。 我唔講賭博。 我想試佢啊嘛，大佬。買唔買得過啊，皮蛋？ 一定買一個。 買唔買得過啊，蛋？ OK 啩。 如果想贏錢多啲，都係買讓國祖個客勝好啲嘅。 唔係咯，係咯，其實佢和都 OK 㗎啦，因為和就爭。 4分， 即係即使佢贏咗利物浦，都係揸分嘅，咁就望一望啦，我唔知啊嚇，但係我覺得靠人不如靠自己啦，我覺得嚟緊四場贏曬佢就唔使諗咁多啦， 呢個當然最好嘅， 同埋我亦都希望我嗰個陰謀論係成立啦，即係為咗令謝仔唔好唔開心，即係大家即係都會嚇，即係有啲助力。助力嘅意思咧就係即係其他球迷都幫我哋打氣啫，即係我覺得 at the end 係咁嘅。咁啊今集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咁交代少少先，下禮拜嘅節目咧就會係禮拜五出街嘅。 咁有啲咁嘅事。 係啦，咁啊因為我都要交代下禮拜五咧就係一個即係下一集係幾特別嘅，即係阿立文同強尼其實再下一集上嚟嘅。如果有，咁咧下一集咧就係有一個由60歲。 我哋有幾個嘉賓，有一個係60歲，講緊係好細個已經睇利物浦，喺利物浦長大嘅一個利迷，跟住去到呢而家十幾歲嘅靚仔，有五個唔同年紀嘅利迷呢，係因為利物浦呢隊波呢而相識，而且呢亦都係一個忘年戀嚟嘅。忘年戀意思即係大家係兄弟，但完全忘記咗其實我已經有個孫，我個孫其實大過你啊。跟住嗰個細路仔其實我仲讀緊書㗎，但係個個都好似即係青兄道弟咁樣。咁有啲好得意嘅故事可以講下。咁亦都會講下就下一集會有一個去咗睇曼城對利物浦對曼城呢一場波，同埋參加咗希斯堡球場慘劇嘅 Memorial Service 嘅呢一場即係呢一個場合嘅球迷亦都會上嚟分享一下啦。咁如果有人想去雁飛路朝聖啊，咁都可以聽實下一集嘅節目嘅。 係 啊，咁就 仲有聽晚如果睇波嘅話咧，球迷會官方嗰邊咧就會去越南嘅。 哇，咁遠啊！ 去 越南 係越南餐廳，上翻地網啦。咁另外 A12 嗰邊點啊 ？A12 咧就會係喺 Champs 啦，繼續。 係。 咁就即係灣仔麗景酒店。咁有興趣嘅話咧，都仲可以報名嘅，都未爆嘅。咁可以上去呢、這個Anfield 12.org。 聽晚都係打啦，早波，所以希望大家一齊出嚟香港島。 而且禮拜一放假嘛， 係 咯。我覺得 禮拜一仲有場明星賽喎。 是啊，呢、這個利物浦有明星賽就是紀念呢個希斯堡球場慘劇。 到時就上網揾拎睇啦。 咁有好多人返嚟啦，有夏文啦，列馬倫啦，Thompson 啦，路樹啦， 數到出年 科拿啦，好似仲有個 曼聯有 范 美 啊， 仲有。 係啊，范美啊，係啊，係啊，呢啲真係好搞笑。 真係粒。 希緊好似仲有。 有希緊， 有希緊添喎。邦尼拜有冇啊？ 有 哇，真係好 人齊！ 我都話今年咧做所有嘢咧，都等大家 back to those old days 咁樣咧，係 啊， 即係完全係揾翻以前嗰個感覺。嗱，好啊，咁啊，希望大家繼續留意同支持啦。咁啊 ，make a stream， 多謝大家，拜 拜。 傑斯，你講過喎，如果利物浦嘅排名最後高過曼聯咧，我就要幫阿獅子含撚嘅。OK， 咁我冇問題咁啊，含咯。 要假设给我插得到，一晚屌你屌足十镬帽。 我系应承个含卵，但系含卵系咪俾你睇咧，系两回事。咁但系如果你要，OK， 但系如果你要求咧，笑完未？咁你咪问狮子佢肯唔肯攞条卵出嚟先？佢攞条卵俾我含 ，OK。如果系真系播咧，我含到佢出嘢都得。但系正话嗰两个 ，OK， 你好正啊，我直头你俾我 谂噶， 咁你最多得一餐饭同含一条卵啫， 系啊，系咯，我又好着数啊， 不如就喺嗰餐饭度含卵啦， 唔系咁你都话你想问狮子咯， 狮子。我幫唔到你啊！真係我諗唔諗到佢口硬無知。 係啊，一個歪。 最好睇嘅波就係亂咁射都射到入龍門嘅波。Ragazine 足球頻道，我係張錦晴。